你好，你好。 Hello， 你好。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咧，就系、是、我个朋友咧送咗个盆栽俾我，送一盆，咁咧就啊个盆栽就系兰花嚟嘅，咁佢个品种咧就系、是、原本台湾嘅，咁佢咧台湾带嚟又送俾我咁样，但系我种植咧觉得佢咧就有嗰啲肥料又成咁一包包咁嘅，我依照佢说明咧，咁咧但系我觉得好似个繁殖咁样咧。好似唔系几好咁样，繁殖好似唔系几好咁样。咁我想请问，即系个问题咁样啊，系咪因为呢度地理关系咧？因为个品种系新品种，系台湾嚟噶。咁我睇过嗰啲照片咁样啊，嗰啲几好啊。但系而家佢我朋友送咗俾我啦。咁而家呢度香港啊嘛，好似即系繁殖得好似唔系几好咁样，即系咁样啊。我想请教，请教。咩原因咁样啦？会唔会系因为地方嘅问题咁咧？ 你话繁殖得唔系几好，系生得唔系几好啊？ 咁首先都系每次都讲一句先，系我对兰花其实本身唔系好熟嘅。不过咧， 你谦啫，你谦啫。 系咁讲，系啊，咁但系留意翻即系你话气候条件会唔会有关系？都有可能嘅。咁系咁，但系 呢只兰花咧，佢个名称叫做拖鞋兰，好似香港啲有呢个名称嘅，但系佢台湾嘅。 咁另外一样嘢咧，就系就系屋企，即系屋企种嗰个环境咧，究竟适唔适合去生长啦？因为兰花咧都真系唔需要好晒嘅环境嘅，咁即系所以种嘅环境千祈唔好太晒，系啦，阴即系半晒啦，系，但系都好阴嘅。 我摆盆栽个方向向东嘅，又唔系太晒咁啦，唔、 哦、 会太晒向东，就阳光几好嘅。 吓，阳光几好嘅。咁另外水分系咪足够噶？有冇睇过？ 水分同埋佢另外有一包肥料咁样嘅，咁样我落咗肥料又落水分啦，我谂应该足够噶啦，即系我认为。 OK， 咁样，如果你话呢几样都足够即系都已经做足晒啦，咁但系佢都生长得唔系咁好，可能真系关个品种，可能真系唔系好适合香港。 品种我咁样我呢个地理关系咁样。 喂，落我都试过咧种翻兰花，即系譬如喺有时莲花买翻嚟啦种啦，我发现都几难搞喎，摆咗喺度好耐，佢又唔系死啦，即系冇乜嘢咁样。但就又唔系出，即系都会长好细块新叶嘅，但系一路都冇乜反应咁样，唔 系 好长咁样。 系咁 嘅，系啲兰花有人话懒人植物啦，即系越勤力打理咧，就越种得唔好嘅，系越即系摆喺度咧唔理咧， 唔理佢， 系啦，咁就越种得越好嘅。咁我都真系有个朋友俾咗棵逆顺兰，系啦，咁我就真系即系好懒打理，我都系挂喺窗边，即系每日淋两次水，早晚一次咁样啦，系，同埋千祈唔好俾佢。太晒咯，系即系可能啲半阴嘅环境，太阳又唔系好晒得到啊，咁嘅环境，咁同埋夏天咧，佢真系弱啲嘅，到春秋两季嘅时候咧，好会比较壮少少嘅，咁、所以可能陈生你都唔使咁心急住，因为今年真系太热啦，系、咁所以你睇留意翻睇下，迟啲春秋天啊冬天嘅时候咧，系咪都系咁嘅情况？咁你话会唔会系？香港嘅氣候真係唔係好啱台灣嘅蘭花，都真係有咁嘅可能，因為始終台灣講台灣其實好多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氣候嘅，咁就睇下如果你係台南嗰邊啊，或者去台東嗰邊，可能啲天氣已經好唔同啊，台北已經好唔同啦，咁所以咧就真係會提翻啦，同埋留意翻咧另外一點咧就係、是、蘭花同我哋普通種植物盆栽都一樣嘅，就係咧。留意翻會唔會咧？個盆入邊啲根咧，其實係生得已經唔係咁好啦。即係所以咧，留意一下都要換盆嘅問題嘅都有。 係咪通常用水台種嘅咧？你而家？ 其實唔係啊，都係視乎翻品種，亦都有啲蘭花需要用泥種啦，有啲直情係有塊建有塊木板咁嘅，就將啲根咧掹上去上邊嘅，都有就視乎翻蘭花品種。 咁啊，講到歸根到底啦，係咪即係有啲難種嘅蘭花啫？係咪你一句講實，係未必要難種之類的。 係、啊。 係啊。係啊。咁我都嘗試下咁啦，好唔該曬 喎， 唔使，好清楚， 多謝， 唔該曬，拜拜， 唔使， 同埋最慘，我覺得係咩咧？係佢唔得，唔知難唔難種啦。但係我覺得第一就係佢好似好長得好慢，好慢咁啦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都好想請教下。 我种咁多波兰花，我试过种好多次啦，我谂都有三五七次，每次我都系失败告终。而其中一个好大问题咧，就我冇办法掌握佢到底要落几多水啊。即系咧，我次次嗰个结果系点样嘅咧，都系发现系浸烂晒啲根。系啦，但系我又见到，因为佢用水台咁样去种噶啦。我见到嗰啲水台咧，好似好干咁样嘅，咁啊淋水啦，淋完水之后咧，跟住就浸烂晒啲根，我冇办法掌握到嗰下都唔知点。 佢咧其实就系要好湿润嘅，但系啲根咧就真系唔可以， 又唔可以浸水， 就唔可以浸水。 但点样可以做到呢件事咧？你淋得水得，佢又浸水啊？ 就系、是、个花个本身可能个花盆上边啲窿可能大啲，佢嗰边我见有啲花盆咧，佢啲窿系比较大啲，可能佢疏水咧会比较好啲嘅。但系咧佢又佢啲水台因为本身好似海绵咁会吸水嘅，咁、所以同一时间佢要水嘅时候就即刻俾到水佢，但系咧。佢又好快乾，唔會浸住佢。 係，但又要梳水梳得好好。 係啦，冇錯。所以有啲人咧，除咗用除咗用水台種之外咧，亦都會用啲陶粒或者爛石啊。啲人爛石係會種嘅。 如果譬如我買翻嚟係用水台嗰啲咧，使唔使篤啲窿等佢梳水啲咧？ 即係水台就係篤啲窿，唔使嘅基本上係。不過亦都坦白講聽講水台都有品質。之分嘅，即係可能咧皮嘅就， 你有冇用噴壺先？ 係冇，就咁揾啲水就咁倒上去。 只只嘅有啲蘭花咧，就係受噴壺噶。 係 係啊， 但我真係種咗三五七棵啦，劑劑都係即係種咗好耐啦。然之後有一次見到咦，點解咁乾嘅？咁淋完之後咧，跟住嗰兩個禮拜咧，佢就跌咗出嚟啦。咁掹上嚟已經個根已經 係 爛曬 啊！係啊，佢最怕就係爛曬咯。咁嘅係啦，即係佢同普通嘅盆栽真係好種法好唔同，所以。我真係唔係謙虛嘅，真係對我嚟講係有難度。 好啦，跟住阿May嘅電話。